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那么马上呢，这正月十五啊就要到来了，正月十五又称元宵佳节，在传统节日当中，元宵节非常的重要，在很多历史朝代当中，过元宵节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过一个正月十五那一天，有的能过好几天甚至十天，您像元宵佳节都要放花灯啊，打个灯谜呀、啊，哎，非常的漂亮，经常的是从初八初九就点上灯了，那么一直到正月的十七夜里头才落灯，这元宵节呢也能过整整十天。元宵节吃元宵很重要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传统相声吃元宵。这位吃元宵的可不是一般人呐，是孔夫子，请听马三立、张庆森上个世纪50年代的珍贵录音吃元宵。 无论唱什么啊，总得有这音乐伴奏四弦来配音 哦，这是主要的。 这两个人上台说一段相声，嗯，没有音乐伴奏 哦，没那个， 也没有四弦来配音， 对， 也没有腔儿，没有调，没辙没板，嗯，不找韵， 哎， 就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这么一说 啊， 随便一说，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虽然说好像自由谈话是有一定的道规的， 那当然了， 有一定的准词儿， 啊、嗯、啊、嗯， 怎么样的说法 是 也是小的 哦。 不要以为说相声这就是胡说吧？ 那哪行？ 不是胡说， 哎， 也是一段一段的。 当然了， 当初什么人研究的？嗯，谁兴的相声 啊？ 这两个字咱们可没做到。 哦， 相貌的相，声音的声， 相声吗？ 这两个字啊 啊， 我们一样也没站上。 哦，全不够。 声音是难听， 嗓子不好。 相貌是可气。 哎啊！啊，相貌可气， 已然长这样。 是啊， 多原谅吧。 啊。 长这模样总觉着怪对不住你们各位 的，这是个废话，

拜拜， 报拜， 拜拜那东西，就是看着，可是那个那么多大个儿也知道 哦， 摸摸没摸过， 怎么 多大分量掂掂没掂过，他在玻璃盒里搁着，能好？ 那是，咱懒那么随便摸行吗？ 那个东西咱见着了 哦， 大个的珍珠 哦，珍珠 啊，猫眼，猫眼什么知道吗？ 也是珠子呀。 对了，这我以后跟人打听的 哦， 大个珠子， 对， 猫眼 啊， 这东西值钱。我早先我不懂，我犯财迷 哦， 我一听说猫眼值钱 啊， 我以为猫的眼睛 哦， 我想猫眼值钱，好嘞，到家逮猫，逮着猫抠眼，抠抠。扣出来金店卖去， 嗯， 到金店不要，到家养大瞎猫。 真的，哎呀呀，好， 瞎猫天天净等死耗子。 是啊，这你们家事 啊， 好嘛， 看猫怪可怜， 真这么倒霉，财迷。 杜十娘怒沉落宝箱 啊， 把珍珠玛瑙一切很好的东西完全扔了， 哎， 扔在江里了， 嗯嗯。 他呢也跳江一死， 死了 不多 哦，还不多， 该 什么 不多， 那么死了多可怜呢， 咱不心疼他 哦， 怨谁啊，不怨李甲， 怨谁， 杜十娘， 那怎么 啊，杜十娘你应当要考虑考虑，这是婚姻大事啊，你跟他结婚，你成为夫妻了，你得想一想李甲他什么思想，他怎么样的对待你，他拿你怎么样的看法， 哦， 你们两个人能不能成为永久的夫妻， 嗯， 他能不能把你带到他们家去， 哎， 如果他把你带到家去了，他的父母老家准许你能带他们家吗， 就是 如果他们家不要你们两个人，把你们轰出去，在外头成立一个小家庭，那李甲他有什么能耐，他有什么样的技术， 嗯， 他是有什么样的学问，他能来挣钱，能维持你们的生活， 哎， 应当要详细的详细的，杜十娘得考虑了， 嗯， 再跟他结婚再走， 对， 可是毫不加考虑就跟他走，倒霉， 哎， 一丁丁点活动心眼都没有， 哦， 就从他这名字， 怎么了？ 他就一点活动心眼没有， 那怎么？ 杜十娘 啊， 很好看的一位美貌的娘子，肚子里是石皱的， 哦，是吗？哦。 所以是杜十娘，肚子里都是石皱的，他才遇见这个李甲， 哦， 他那里边都是假的，一个石皱的，一都是假的，那能不倒霉？ 就说是 走到半步道又碰见那孙富 啊， 那孙子富裕俩钱儿， 哎，啊，这名字是这么讲吗？先生。我要是编了个段子让您这么讲， 学问吗， 这叫学问呢，啊，这是哪儿去 的，我讲的对吗， 我认为不对， 哎，我看过这书啊， 啊，您看过， 我像个文人吗， 哎 啊，看我的意思像一个大文人吗， 大文人呢， 啊， 哎呀， 要走在街上不认识马三立的 啊， 不以为这是在人民电台说相声的马三立，不以为是说相声的， 那干嘛呢， 以为哎像一个大文人， 哎啊，大文人呐， 怎么样， 嗯，我看你像个大文字， 你说话是 这相貌的文人呐， 那我打岔， 什么叫打岔，没您这个相貌， 像个读书人不， 看不出来 啊， 看不出来， 我是不漏啊， 是啊， 我念书啊年头实在是不少啊， 念过几年， 几年呢，13年， 哦，那可以啊， 三天做一下天伦大学，中庸上律，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 嗯， 这些书我全都 念了， 丢了， 哎，丢了，我白买了，全丢了， 念完了丢的， 哪那么寸呢， 念完了我没保留起来，我就丢了，没好好存着， 哈， 可都背下来了， 哦，那不行， 全背下来了， 哦哦， 看着我写的字吗， 看着吧， 看没看着， 看着吧， 别跑，说实在的我写怎么样， 我认为是不错， 来了来了来了， 你说实在的我写怎么样， 不错，说那干嘛呢， 我这怎么着，哎，你别逼我，他憋不是不吓一跳吗，你这样的什么，这是夸人学不错，不知嘀咕， 就看我呀 啊， 写那个字儿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至1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怡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整体不佳，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较差，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白天云量增多，光照减弱，气温有所下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度到7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体感干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体感很冷。今天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空气质量欠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从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背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马三立、张庆森二位合说的《吃元宵》，听了一半。《吃元宵》这个作品呢，非常的荒诞，这里面既有对名篇名句的歪批歪讲，还贯穿了一个孔圣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肯定是虚构的。在过去来说，孔圣人，哎，那是非常受尊重的。在文艺作品当中，对孔子的形象啊，进行一些虚构，进行一些夸张荒诞的创作，这还是很少见的。 俩人在一块玩儿，后来呀，抽白面儿，这 抽白面 儿，倒霉了。 这圣人抽白面儿， 抽过。 你怎么知道？ 抽过。 有什么考察？ 您念过《论语》吗？ 《论语》 上过《论语》， 来点儿。 2-3次，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矣。 这怎么讲？ 这就是来抽白面的。 怎么？ 一定那是子路宴回啊，劝圣人说：“师傅，你们要买白面？”他才说：“2-3次，以我为隐乎？你们以为我有隐吗？我无隐乎矣，没有隐，抽着玩。” 哎，这抽着玩，抽白面这抽着玩， 抽着玩就倒霉了吗？ 那还不倒霉？ 那就倒霉了吗？ 哎呀， 急的 啊， 为难。当当 哦， 卖东西 当当 啊， 圣人当当 啊，君子常当当。 哎呦啊，这是当当啊， 君子常当当，小人常欺欺。 嗯， 当当卖东西，唱机唱片，收音机，话匣子卖 啊 啊，什么的， 唱机唱片啊， 一样不留。 您甭说，有吗那会儿？ 你就甭管了， 什么叫甭管了？唱机唱片，话匣子， 哎， 那边有话匣子， 话匣子叫白叫话匣子，正名叫留声机。 是啊， 唱机唱片子 啊， 唱片谁兴的？ 外国。 谁发明的？ 外国人。 哪个外国人？哪个外国？ 哪个外国人？我是不知道。 当初发明者是谁啊？ 不知道。 孔仲林。 啊，对，圣人。 哎，圣人研究大，唱机唱片， 这有考察吗？《 论语》上有啊， 《论语》 念过夏文语吗？ 啊， 古闻其语也，未见其人也。 这怎么讲？ 这就研究话匣子吗？ 怎么？ 古闻其语也，听见说话了，未见其人也，看不见这人，话匣子。可圣人死后了，过了一百代了，外国人才会造，叫百代宗师。 这是百代宗师。这是百代宗师。 好嘛，咱卖呀，烟不留，当卖皆无。子路说：“师傅啊，咱们念书人也有穷吗？” 就是。 子曰：“君子不穷，小人穷死烂矣。” 怎么讲？ 我们穷啊，人穷，心不穷，志向不穷，脑子不穷，谋求正道，君子不本，本立而道生，德者本也，才者末也。 是 我们不想意外之财，研究正当的职业。 好， 研究什么正当职业？晏回也不愿意。 哦， 挨饿忍饥，还是照样读书。 嘿， 圣人都夸得好。 哦， 晏回好样的，一旦肆意飘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先哉回也。圣人夸得好。 哦， 最爱的是谁？就是爱晏回。 是啊。 好，不多说，不少道，挨饿忍饥，照样用功。好孩子。 好。 好学生。耗子啃脚面。 怎么讲？ 老实巴交。 这是什么话呢？这个 夸得不错， 夸的这学生不错嘛。 哎，对， 好就得了，按照耗子什么事儿呢？ 这么句话吗？ 怎么话？ 夸他老实听话吗？耗子啃脚面。 怎么讲？ 你想，耗子啃脚面一定是老子拔脚。 哦，那个老鼠拔这脚。这什么俏皮话呢？这个 大睁着眼的杨仨连早饭都没有。 哎呦，穷的呀， 没饭吃。 爸， 师傅说走啊，咱们街上散步一番便了。 哦，这事儿吧。 子路说师傅哪儿散步啊？还溜呢 啊， 这肚子受不了啊。 哎， 大饿。 哦，大饿，饿难受， 饿得厉害， 爸 受不了，别溜了。圣人说您走得糊涂啊，咱们街上溜达溜达，溜个弯儿，碰见相好的之后再扮熟脸，咱们过去跟他说几句好话，让他请咱们吃顿饭，省得饿着不好吗？ 这 主意。哎，这法子也不错。 哦， 爷仨溜着吧。 嗯， 走在街上东瞧西望，净找熟人。 哎， 净找扮熟脸 啊。 半熟脸啊， 啊， 一点熟脸都没有， 这么倒霉的， 瞧哪哪个生脸、 哎、 没办法，眼瞧怎么都生脸， 怎么办呢？ 走着走着抬头瞅，多买多卖的全都有。 哎，这又数来宝是怎么着？ 这有个数来宝， 这不要赶折的吗？走着走着抬头瞅，多买多卖全都有。 哦，上了走哪趟街的就没人了，做买卖的都走了，没了。 那哪能够 了？还是啊， 正好就赶到折。 哎，走着走着一瞧啊，路北里有茶食店。 哦，有个点心铺。 这点心铺啊，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卖元宵。 啊， 卖元宵还卖熟的。 哦， 屋里摆几个桌子带卖座，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 写什么？ 写得很清楚。 怎么写的？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哦，这么简， 一老钱一个。圣人拿眼一瞧，元宵个儿还真不小。 嗯， 煮得像小馒头一样。 嘿， 好东西。 怎么着？ 就是看着眼馋。 嗯， 就是没钱。 呵， 哎，没有钱。 嗯， 一摸呀，哎，圣人这带着个笔袋。 嗯，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盛笔的那个口袋。 嗯， 在这个笔袋这拴着小老钱。 哦， 圣人一想，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哎， 又这么一想，不成。 怎么？ 人家写的明白。一文钱一个，这儿有一个老钱，怎么能爷仨进去买一个元宵吃？ 是啊， 又一看这价目表呢， 嗯， 圣人乐了， 乐了， 好， 怎么， 好， 怎么， 价目表漏空了？ 哪点？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嗯， 他写这么一横， 哦， 就这么一道的一，圣人一瞧也没有什么过路人，嗯， 好，我这圣人是猴啊，这个，啊。 谁说是猴了？ 你看你这小点的圣人把两边都一撑，跟那猴一样了。 往两边一看 啊， 过路人很少，挺清静。把笔拿出来了，笔帽带去，过去本又给添了一竖 啊。 再一念好了，一文钱，十个 哟。啊，圣人办这事儿？ 哎，圣人说了，人品之短，马上毛长。 好，我们干功夫了。 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啊， 哎，仲由谁？ 仲由就是子路。 哦哦，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嗯， 仲由，晏回啊，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好、 哦，子路准这没钱，师傅，师傅，咱不吃，咱没有钱，少喝点，等会 儿。哎，姐， 娘仨往屋一坐， 嗯， 跑堂的过来，擦桌请案，几位呢？吃早饭，中饭，吃早菜，你老 嘎巴菜，那叫嘎巴菜， 点心嘛， 啊。 就是说，唐人，严笑， 哎， 哦，你来多少？十个 啊， 哦，三位每人十个， 不， 三人十个，就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个来五， 哎， 不好，就是十个，这三位来十怎么来？你三位来十二啊，一位来四啊， 对， 不。不好，三人十个，我的四个，他们统统三个。 不是十二是日本人呐！ 啊，我说他是日本人了吗？我打刚才我说是日本了吗？ 你看这小子，我的四个，他们的统统这三个， 这也不是日本话呀？ 这什么话？ 这说正字啊！ 正字， 我四个，他们三个。 哦， 正能说白字吗？能说仨。掌柜过来挑白字，什么仨，什么俩，一挑白字麻烦， 倒麻烦了， 是不是？我四个，他们三个，都吃吧，吃吧，你尝啊， 是好， 又甜又黏糊，好吃，好吃也不成。切糕、元宵、粽子、炸糕、爬糕、茶汤面 啊， 这种东西为什么叫吃点心呢？ 哎， 就是吃着玩啊。 嗯， 真饿 啊， 饿着肚子吃那个。 嗯。 土鳖开光 怎么讲？ 白当工作 哪儿缺草木罐儿？ 饱不了 哦， 吃完怎么办？不饱， 哎， 再吃是不行，没那么些钱。 对呀、 啊，上一尝元宵汤，嘿，香乎乎的，甜不丝的，像杏仁茶。 嘿， 上一想喝点这个，不也饱得了吗？ 也对， 妥不又白喝不呢？ 嗯， 汤又不算钱， 是 为嘛不多来两碗？ 啊， 掌柜的。咱们爷仨一来两碗汤 哦， 好，行了，煮汤喝吧，喝完了不饱， 嗯， 怎么办？还要 还要， 掌柜的，汤，盛汤，好喝，喝完了还要 啊， 掌柜，汤，空碗忘物连，跟着忘物称， 嚯， 子路宴回一想，这师傅要要咱就喝 啊， 咱就别拘着了， 是啊， 咱也要吧， 哦， 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一人来两碗汤 啊！ 受累拿大碗盛，大碗凉得快。圣人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快 哦， 大碗凉快 啊！ 爷儿仨赛上了， 是啊， 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了三十多碗元宵汤， 嚯、啊！ 圣人还要 哦，还要， 掌柜，哎，掌柜，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掌柜的，再来两碗元宵，不要不要元宵，汤 啊， 汤啊，没有了，元宵满变锅贴了， 干喝了，我全给喝了， 那给人喝干了， 哎， 没汤了， 哟， 给钱吧， 啊、 呀，扔你老钱，站就走， 哦， 跑堂儿几个几个，请回请回，给钱不带，给钱不带，就是说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 啊， 吃多少，吃个、啊，你给多少钱？就这钱，那是多少钱呢？那一个钱呢？你老钱一个，你还得掏钱。 哎， 圣人啪，这脸往一沉，混蛋！本地人吃嘛，一老钱十个；外乡人吃嘛，价目变更了，您是加价吗？ 啊啊！ 掌柜过来，老先生，老先生别着急，我们有一定的价钱，无论是本地人、外乡人，一律的价钱，外头价目表写得很清楚，你老可以看一看。 对， 说说哪儿写上？哪儿写上？走，出来，看看来。 圣人干嘛这么清楚啊？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吗？ 啊，哦，也对。 掌柜不知道啊。掌柜出来还念呢，就这写着呢，就这写着呢。我念您听听 啊，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哟呵。你瞧，可不十个了吗？ 哎， 没词啊，到这念不出来，一文钱，不愿意了。 有， 圣人这还直催他念出来，念出来。 嗯， 大伙儿听听。掌柜说：“那念什么呢？还？”这回要写十斤馅儿，一忙身写十个了。 哦， 这刚才看还一个呢，不这么说 是啊， 得了，你那怨我们吧。 啊， 走不得了吗？ 就是， 把圣人到宰儿里了。 哦， 是怨你啊，不出门在外蒙嘴吃。告诉你，这念书人跟他笔下留情， 笔下不留情 啊？不留情啊，十字头上添一撇儿， 那一文钱， 我吃一天了， 我就包圆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张庆森合作的吃元宵，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爱的挫折》，由姜昆、李文华合作。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您呐、 啊。什么事儿啊？ 您几岁了？ 我六岁了。 哎呀，那您可够贪长的呀！ 没听说过。 怎么了？ 怎么了？有你这么问的吗？ 那应该 问年纪大的人得问多大年纪 了。哦，那您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54。 结婚了吗？ 哎，合着我打一辈子光棍，我都抱孙子了。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演员。 哦，怪不得您抱了孙子了，您是演员呐。您的工作多美呀！啊，干着也舒服，听起来也带劲儿。你像干我们这行工作的，像我这么大的好几十个，没有一个抱孙子的，我这心里头可别扭了。不信您调查，我 是你等等吧，我甭调查，甭调查。你今年多大了？ 28了。 孩子多大了？ 哼，还孩子呢，连对象都没找着。 那还想抱孙子呢？你先把对象找着。 您咋那么容易呢？人家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 是啊。 啊，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呀， 啊， 建筑工人。 你瞧，建筑工人好啊。 那当然了。 嗯， 在我们的眼前，那总是一片片的平原，身后是一座座的高楼，新房大厦从我们脚下升起，工厂车间从我们手中出现，塔吊脚手架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冬夏春秋，画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人们称我们是光荣的建筑师。 建筑工人就是光荣吗？ 可是这姑娘们找对象，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说什么也不找建筑工人。您想，我连对象都找不着，所以把孙子这事儿也给耽误了。 还惦记这茬呢？ 你说有那姑娘的挑小伙子呀？ 哦， 他一不看你的思想品质， 嗯， 二不看你的爱好志向，三不看你对丝滑贡献的大小，那姑娘挑你那地方，她都邪了门了。我跟你说， 你说的这么热闹，谁看不起你们？ 他 是谁呀？ 我二婶给我介绍的一个对象。 哦，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还谈的怎么样呢？ 嗯， 刚一见面就崩了，不是。 因为什么呢？ 您说俩人谈恋爱一见面应该怎么办呢？ 握握手，介绍介绍。 倒霉就倒在这握手上头了。 是吗？ 你看这姑娘一握我这手， 嗯，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什么毛病啊？这是 温暖是友谊的象征，我一握你的手应该从你手心那感到温暖，经过我的手心、手背、小背、大膀，直接传入我的心田。 他这过电呢， 我握你这个手不但没有温暖，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什么感觉呀？ 拉手。 拉手啊？ 你这是手吗？ 那是什么呢？ 你这是目错。 哎呦，感情嫌你手粗。 您听这话多损，管我这手叫目错，有五个叉的目错吗？ 这种思想是不对头。 不错，咱是一手捡两手力，那是咱们干活干的，那磨的， 对，劳动的象征啊。 我这手没温暖，我们盖起了高楼大厦千万间，天下寒士皆温暖， 人民温暖你们自豪啊。 你那手有温暖吗？一握手，呀呀呀呀，我听了这起鸡皮疙瘩。 谁听了都冷， 这人太客气了。 你上，别生气 啊， 这是个别的。 对对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你，才那样的呢。俗话说，好姑娘有的是，这个不成找别人。 小伙子还真生气了。 我没往心里去。 是啊， 这是小事儿。 嗯， 咱还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这倒对， 白天黑夜咱在工地上滚。 好， 几个小伙子一起搞革新， 我好 一天一天那过的。 嗯， 俗话说嘛， 嗯， 别看小伙是光棍，一天一天挺带劲儿。 哎，这个劳动中啊，就是有快乐和幸福。 可是啊， 嗯， 我这二婶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嗯， 没过多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这回怎么样啊？ 这个 啊， 我得考验考验他。 哦， 他看不起我们的建筑行业，他就看不起建筑工人。 对对， 一见面， 嗯， 我先把我这五个叉的木错递过去了。 没嫌你手粗吗？ 没有。 哦， 人家说了， 嗯， 手粗怎么了？手粗证明你灵巧，能干活啊。手粗那是你劳动的象征。告诉你吧，我根本不嫌你手粗。 这回行了。 我嫌你这脸太黑了。 这也够麻烦的。 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美丽的城市、幽静的花园、迷人的林荫道、一对对幸福的情侣漫步在清洁的街头，就您这黑灿灿的脸，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觉着有碍市容吗？